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八点零八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想讲下咧就系啊，寻日有一个叫巨型红心嘅悬浮装置 Hubby Hearts 咧，就喺香港咧就揭幕嘅呢个活动。喺中华皇后像广场咧会展出十一日呢个直径十二米嘅红心，咁啊一路去到咧今个月嘅24号嘅元宵嘅，咁就系首个由文化盛事基金赞助嘅大型活动嚟噶，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呢个大型嘅红色心心啊。咁呢个Chubby Hearts 咧就系由英国设计师啦，2018年咧系喺伦敦首次展出嘅一个创作嚟嘅，咁亚洲咧有出现到呢一个嘅心心咧就系属于首次。除咗话呢一个嘅大心心之外咧，另外有啲迷你版嘅三米嘅红心咧，都会喺全港16个地标同埋旅游嘅景点嗰度咧，所谓快闪啊，就唔系日日会出现嘅咁。寻日咧系率先出现咗咧，就会喺旺角花墟啦、大埔林村嘅许愿广场啦，另外西环都有出现到嘅咁。其他地方都会有机会会出现嘅，就系、是、每日会有公布嘅，包括喺中环街市啊、尖沙咀钟楼啊、山顶广场啊、大澳啊、庙街等等咧咁。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咧早前就预计红心咧可以吸引到超过10万人次系参观。佢哋嘅主席鄭志剛咧都提到話 ，Chubby Hearts 係今年一連串嘅文化藝術盛事掀起嘅序幕啊，相信活動咧會進一步提升香港盛事之都嘅國際形象。點睇咧？係咪可以達到呢一個嘅目標咧？人次方面又點咧？今次嘅呢一個嘅活動啊，係咪可以吸引到啲旅客嚟到香港咧？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有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委員伍婉婷，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 早晨，吴婉婷，你寻日都有去到现场噶嘛？可唔可以讲下嗰个气氛啊、人流啊点啊？系咪都多旅客嚟即系特登嚟睇嘅咧？ 哦，琴日气氛好好啊！咁啊，当然啊，特首就都少有地带埋夫人一齐嚟主礼啦，因为系情人节正日啦。咁亦都见到咧，有好多旅客咧都系即系带埋宠物啦，同埋有情侣啦。咁樣一齊嚟到喺中環我哋嗰個旗艦大紅心度打卡嘅，咁見到現場氣氛都好開心嘅，即係就算我哋有一啲嘉賓朋友啦，或者市民咧，都係咧好熱鬧，大家唔識嘅都一齊喺度即係有個討論啦，咁啊好開心咯。咁設計師本尊咧都好友善地同來賓咧都係影好多相嘅。咁另外咧我都想即係提供翻個資訊啊，咁就其實大紅心咧喺中環。皇后像广场这个旗舰红心呢就是每日都会出现的。咁只不过呢在我们不同地方那个快闪红心呢就会要睇住这个设计中心的网页呢每天早上七点钟呢就会公布当日快闪的地方啦。而今日呢就会是在中环香港海事博物馆那里呢就会见到个快闪红心的。咁我觉得呢这个其实是除了真的吸引旅客呢对我们香港的市民来讲呢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即是大家随处地找个红心，同时呢也都是真的配合着我们那个节日的气氛啦。咁这个也都是我们觉得盛事带来给香港的除了是盛事经济旅客的数字，更重要的呢就是给到我们整体喺社會咧一個好正能量啊，好開心好喜慶嘅感覺咯。 今次呢個活動都係獲得呢個文化藝術盛事基金嘅贊助噶嘛，有啲咩條件嘅咧？又點樣挑選呢一個活動係贊助咧？又 嗱，當然最基本講緊嘅係文化藝術盛事三個元素喺度啦。咁盛事嘅意思咧，其實就係佢真係要夠大型。能夠係吸引到即係旅客，同埋咧其實係佢個覆蓋面係足以係能夠係夠大啦。咁第二個咧就係佢自己本身個舉辦活動嗰個能力要有喺度嘅，因為譬如我自己都有好多唔同界別嘅朋友咧都會嚟 問啦，誒、哎、咁到底城市基金係要點樣先申請到啊？咁啊，我哋除咗話要有個好巧之外咧，就係、是、嗰個執行機構本身佢舉辦大型活動嗰、那個能力啦。咁所以喺文化藝術城市基金裏邊咧，我哋都經常都會即係就住一啲唔同嘅項目咧，作出討論嘅時候咧，就睇下嗰個項目帶為香港可以帶嚟啲咩意義，主辦單位嗰、那個策展和舉辦能活動的能力。而今次呢我們的Tribute Hub Hong Kong 呢主辦單位就是香港設計中心啦，咁同時他們那個策展人 Sam 呢都是有很多很豐富的經驗的在本港的一些文化藝術城市活動裏面，咁所以會給到我們一個很大的信心咯。 剛才都提到啊，究竟即係點樣去即係挑選啦，佢哋嘅贊助啦，或者點樣叫做一個盛事啦？首先就係要大型啦，吸引到旅客啦。頭先提到話覆蓋面夠大，同埋嗰個嘅活動有一個嘅執行力啦。對於香港帶嚟啲乜嘢嘅意義，全部都要考慮嘅咁。嗱，譬如如果根據你咁講啦，其實今次呢個活動係咪都要定一啲嘅指標或者甚至係 KPI？ 究竟係帶來幾多額外嘅海外旅客啊？佢哋嚟到香港係留幾耐啊？咁需唔需要有啲咁嘅指標咧？或者有冇㗎？本身係？ 我哋本身都有一啲既定嘅一啲指標嘅，咁同樣地咧，就係即係就住每個活動，我哋都會有一個即係特別嘅一啲即係就住每個活動，我哋都會有睇睇，哦，到底呢個活動本身佢嗰、那個能夠去帶嚟嘅效益啦，咁例如係即係旅客嘅數字會係一個考慮啦，每個活動可以即係吸引到有幾多人去參與係一個考慮啦，咁但係同時間咧、那個活動嗰個文化藝術嘅含量咧都係我哋一個即係好重視嘅因素嚟嘅，咁例如就係、是、譬如今次個Tribute Hub 咧，其實係大家都知道本身個設計師 Anya 咧都係一個好出名嘅設計師啦，佢過去亦都喺譬如喺倫敦佢有舉辦個同類型嘅活動咧，都係一個好吸引嘅活動嚟嘅，咁因此今次亦都係喺亞洲第一次嘅展出啦，咁而喺中環呢個12米巨型嘅 Pilfer 紅心咧，都是比起在倫敦那個都是大了四倍的，那這個都是我們一些即是相信它能夠去吸引到旅客和這個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的一些考慮來的。那而我們具體的一些指引呢，其實是因應不同的項目呢，我們都會有個一些考慮在裡面啦，那也都即就住個別項目，我們可能提交那個申請的時候呢，我們都會就住佢個別的項目呢都會俾返一啲建議嘅，咁因此呢市民唔使即係擔心啊、哦、我有個諗法是不是真的很符合到城市基金那個要求呢？如果即是知道自己的是一個有點子的項目，而相信有個舉辦大型活動的能力的話呢，都是可以來即是大家有個溝通的。切實那個合理性技術上的可行性咧，係我哋其中一啲好重要嘅考慮嚟嘅。 頭先講到藝術性要考慮啦，旅客方面咧，如果咁講，今次呢個活動嚟計咧，係咪都有定咗一個指標，就係、是、話希望可以吸引到100,000人次參觀？有冇話計到當中係幾多旅客啊？有冇呢一類咁細嘅指標㗎？ 100,000人次嘅參觀係一個今次係一個指標啦。咁但係當中具體話係要有幾多係旅客嘅成分咧？我哋就喺呢度暫時就好難去計算得到喎。咁因為其實係即有好多唔同嘅計算方法啦。咁所以暫時都未有話喺呢一度有個好仔細咁樣分別喺度咯。 同埋其實易唔易計咧？即係譬如巴塞爾藝術展嗰類啦，咁其實要門票噶嘛。今次Tribute Hub 呢類其實就唔需要入場門票嘅活動嚟嘅，即係大家可以歡迎大家嚟打卡啦。咁係計嗰個嘅人次或者計呢啲指標，會唔會又唔係咁容易咧？唔係咁清楚咧？會唔會？ 會相對地冇一啲即係閉門要入場券嘅活動，相對地一定係難計咗嘅。咁但係即係可以有參考一啲相對多一啲大數據可以參考啦。 譬如各區嗰、那個即係我哋展出地點附近嗰、那個人流啦，一啲消費嘅參考咧，可能都會係即係隨後一啲主辦單位佢要俾翻一個即係一個數字我哋咯。咁佢哋當然亦都會要佢哋自己有佢哋自己一個計算，例如佢哋會唔會有喺現場自己有啲人手去幫手去做一個人流嘅評估嘅。咁因為其實係佢擺個展品喺度，佢哋自己都要有人喺度 support 噶嘛。咁所以佢哋都會有需要係提供呢方面嘅支援嘅咯。 今次呢一個或者近期講話盛事啦，搞盛事，大家都討論啦，究竟點分盛事，點叫做一個普通嘅大型活動咧？咁大家有冇喺當中都未必好容易界定到咧？咁有啲講法話盛事可能都要除咗話旅客啦，本地市民都有個討論度嘅，有個參與程度嘅，甚至覺得有個經濟效益喺當中嘅咁。今次係咪真係完全譬如 Chubby Hearts 呢一個活動咧，係完全符合曬盛事嘅所有條件咧？有冇一啲大家唔清楚嘅地方咧？ 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參考指標嚟，其實係參考嘅例子嚟嘅。咁一就係本身有個國際性喺度啦，本身設計師自己佢亦都除咗佢嘅知名度唔係純粹一個知名度啦，而係佢都有帶咗好多 message 啦，佢有帶環保嘅信息啦，佢亦都係一個好另類嘅設計師啦，佢亦都係藉住我哋個農曆新年喺西方情人節同埋中國情人節中間去做呢一個展覽啦。咁第二咧就係喺今次嘅呢一個合作裏邊咧，係由我哋有個中外交流，我哋本地嘅香港一啲知名嘅設計師嚇，或者各方面嘅朋友，譬如係即係大家都熟悉嘅高世章，就係大藏王嘅高世章，都有參與到喺呢一個樂曲嘅創作裏邊嘅。咁香港設計中心亦都好鋭意咧，係邀請本地嘅一啲文化藝術工作者係參與到喺項目當中啦。咁同埋其實咧我自己過去喺文化工作嘅參與裏邊，我比較重視係文化樂區，因為係我哋能夠去同個社區有個連結咧，嗰、那個文化活動可以真係同到普羅大眾有個溝通啦，亦都係俾到普羅大眾去參與咧，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咁因此喺今次我哋 Chubby Hearts 裏邊咧，佢玩呢、這、一個即係唔同時間各區快閃這個呢個咧，就真真正正可以做到文化同社區嘅一個有趣嘅連結啦。咁同埋其實唔會話係要你。一諗起文化藝術嘅大型活動，就會覺得我可能要一定嘅消費先可以參與到。而我哋今次係一個完全免費嘅項目咧，可以俾到所有嘅市民都有機會去參與咯。咁當然亦都相信咧，會有人因為設計師嘅名氣啦，我哋都係即係亞洲區第一站最大嘅一個旗艦紅心，會有旅客咧會係專程嚟到香港去睇咯。因為佢每一站咧都未必係將所有嘅展品咧可以帶走去另一個城市嘅。雖然佢即係有一個意思，就係香港展出完咗，有部分嘅展品可以帶走嘅，都會再帶去下一站。咁但係未必所有噶嘛，咁所以旅客都會想睇到喺呢個城市同埋個設計師之間嗰、那個可以碰撞到出嚟嘅火花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吳婉婷，同你傾到呢度。吳婉婷咧就係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委員啦。講到文化藝術盛事基金咧，其實嚟緊都有啲贊助項目嘅，包括就係話合資大者金融百年誕辰紀念有一個嘅江湖雕塑展，咁三月咧會係活動嘅日期啦。咁三月去到七月嘅咁。另外就頭先提到嘅巴塞爾藝術展啦、Art Central 啦等等啦。呢一啲都係文化藝術城市基金咧，係贊助嘅一啲項目嚟嘅咁。就住今次呢個 Chubby Hearts 自己點睇咧？1873嘅紅色心心啊，喺中環和像廣場嗰個嘅大紅色心心咧，就係展出11日嘅，一路都喺嗰度嘅。咁另外仲有啲3米細啲嘅迷你版嘅紅色心心咧，就話會喺唔同嘅地標同埋旅遊景點咧，都會喺每日會公布究竟喺邊度出現咧咁樣嘅。1873一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啊 ，Orientis 嘅首席經濟師徐家健。早晨， 林思乐文，早晨。 今次呢一个 Chubby Hearts 呢个深深嘅活动，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点睇咧？从各方面嘅评估，无论经济效益啊、吸引旅客啊，或者整体对于成个社区嚟讲， 几开心喎！过年我见到好多喺社交媒体见到啲朋友 洗版啊，即係喺個影相啊咁樣。咁我諗個氣氛唔錯嘅。咁經濟效益都自己本行嚟到講嘅話，即係至少即係未必好短期好容易量化嘅，因為你唔係話搞一個收錢嘅大型活動，咁於是乎有賣飛啊，即係呢一樣嘢。咁但係你睇得到係我諗其實譬如我寫嗰篇文就係講話，譬如係之前好出名嘅 Taylor Swift 去睇一場波咁樣嘅，咁其實你可以用到好多大數據去都量化到佢個影響嘅咯。即係譬如佢出完之後，咁你喺社交媒體多咗一啲搜尋一啲佢著過嘅品牌嘅一啲嘢啊咁樣。咁我諗社交媒體嘅大數據話都俾大家聽，好多人有幾多人去討論呢件事啊？譬如你嚟搜尋佢對Jeremy Hunt 呢個字嘅，又或者一個設計師個名嘅，咁有啲好熟設計嘅時裝嗰啲熟嘅人就會識啦。咁但係可能唔係個個識噶嘛，因為佢呢件事都好似大家都有得參與去玩咁樣。咁你睇嗰個反應啊，即係身邊啲人討論啊，其實都反映得到有幾多人關注呢件事。 Okay. 搜尋和關注度，但是同個經濟效益是不是一定是落到去呢？即是有人看有人關注，是不是變成都可以對整個經濟那個的錢那樣東西是量化到的呢？ 嗱，兩個角度去睇嘅，一個就話我哋真係比較少少少，即係睇下佢個實際個經濟效果會唔會即係多咗人出街啊，多咗人去玩啊，多咗人去消費啊，多吸引咗遊客嚟啊咁樣。咁呢一樣嘢嘅話咧，一般嚟講，越多人討論嘅話咧，咁就會越有機會容易變得到錢啦呢樣嘢啦。咁呢個就係真係比較少少少少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是、未必佢係好短期之內會變得到量度到嘅錢，咁但係多咗人關注，多咗呢啲人覺得喂呢啲藝術啊設計啊嘅嘢可以喺香港發生嘅時候， okay. 就令到香港個品牌都俾人覺得係會有好多呢啲咁嘅有趣有創意嘅發生。咁呢個係比較難去直接去量度嘅咯。咁但係呢個可能會影響就會廣泛一啲咁樣咯。咁唔係話短期量度唔到就唔存在，亦都唔係話哦，因為你講嘅係咁樣。咁其實係政府自己好，又或者其他坊間嘅朋友好，即係譬如我上頭先講 Taylor Swift 個例子，都係一啲坊間嘅顧問公司佢自己去諗一啲量度嘅方式出嚟，然後覺得件事係點樣樣嘅咯。咁我覺得如果係講咗話嗰個關注度係咪變到錢咧，咁我諗即係試多幾次有唔同嘅類似嘅表演啊、定時嘅時候，就可以睇下喂有呢啲咁好多關注嘅時候，咁之後一啲量度到嘅經濟效果會唔會係喺度咧相關嘅？呢啲都可以做咯。 所以你覺得如果要搞呢啲大型活動或者盛事，有冇需要定 KPI 呢？如果定 KPI， 譬如頭先你咁講，搜尋度係咪可以其中一個指標，定係其他指標你覺得都可以建議呢？ 我覺得係搜尋度呢個係其中一個比較容易啲量度，同埋大家客觀係大家同意到嘅 KPI 嚟嘅咯。咁其他嘅就都幾視乎嗰個表演項目係話嗰個城市係乜嘢嘢咯。咁但係搜尋呢個係而家大數據年代，大家都用互聯網嘅話，一個容易啲大家同意嘅指標咯。其他嗰啲如果真係直接有啲量度到嘅經濟效果，譬如真係門券嘅收益啊，或者係有遊客嚟到。旅客嚟到買機票買酒店嚟住嘅，咁呢啲都係嘅咯，係。 不過今次又冇門票啦，今次呢個活動就因為隨便啲 人。所以呢個搜尋啊，有幾多人嚟打卡啊，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客觀做得到嘅指標嚟嘅咯， 係。嗱，今次其中一個討論就係究竟盛事啦，即係而家叫做屬於係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嘅贊助一個項目啦。咁其實點分咩叫盛事，咩叫大型活動咧？你自己覺得今次 Chubby Hearts 呢個活動係咪去到盛事嘅水平？ 我覺得都算係啊，因為即係而且係一個幾特別嘅盛事，因為我哋傳統諗嘅盛事都係可能係即係要買飛啊，或者係。即係唔係話所有人都參與得到免費咁樣，尤其是喺個好容易喺個小街度嚟到參與得到，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多樣化，有啲係傳統啲嘅你話係時裝表演好，又或者表演項目啊，之前可能係球賽啊、運動啊嗰啲，咁呢個係即係全民都容易參與得到嘅一個 而且係有你睇得到個表演，唔係話純粹淨係外國一個出名嘅設計師咁樣，佢又同本地嘅一啲設計師可以做一啲交流啊咁樣，有啲 crossover 中非文化，咁我覺得幾有趣喎，呢個係。 你覺得從經濟角度應該係點樣定義城市，或者喺香港要發展城市嚟講，應該點做咧？ 我覺得個量都幾緊要嘅，即係除咗大家會覺得係有好出名嘅外國嘅一個係人嚟到表做一個表演個人咁樣之外，咁你即係譬如我哋知道啦，之前譬如美斯長波咁樣嘅，咁有啲可能係唔同嘅意見啦，有啲人話唔抵呀咁樣，咁即係希望學習得到，然後就重新吸取到一啲教訓，咁然後你即係以後再辦落去嘅時候，有唔同嘅角度啊，有唔同嘅題目啊，唔同嘅令人值得有型、值得幫得到香港嘅地方，咁從中你發生多嘅時候，個量本身你係多嘅話咧，其實本身都係一件令到人冇得唔關注嘅事咯。 O、okay, K， 即係你反而覺得量多，因為嗰次同阿江國寬做訪問咧，佢就話唔好將盛事同埋一啲普通嘅大型活動混淆，佢反而認為咧搞盛事應該貴精不貴多，應該注重係質量咁嘅。你嘅諗法有啲唔同、 我諗大家有唔同嘅睇法。我譬如話，我頭先嗰個講法個量都緊要嘅話咧，即係都係當代藝術嘅一個表現。你當代藝術嘅話，佢有時係我就係做個量俾你睇。咁你當一件事可能本身佢唔係好奇怪，唔係好特別嘅時候，但係我就做個量好大，或者做個體積好大嘅時候，都會變咗一個藝術品嘅咯。咁所以係可以係有唔同嘅方法去呈現嘅，我覺得係。 你講 你 話佢精密嘅 方式本身係啦，咁另外佢個量好大啊，又或者佢個體積好大啊，發生得好頻密啦、啊，咁呢個都係一啲唔同嘅表現方式嚟咯，都係。 嗱，我想講講，因為政府之前公布咗嗰個盛事年表咧，有啲唔同嘅活動嘅，包括花卉展覽啊、包山嘉年華啊，而家有啲咧係涉及到會議式嘅，譬如有亞洲殯儀及墓園博覽暨會議啦。你自己覺得呢一類嘅盛事係點咧？或吸引旅客方面嘅情況係點？ 嗱，其實佢各方有啲盛事可能係可能以前嘅都喺香港舉行過噶啦，咁即係有啲就係好新噶啦，譬如啱啱我哋頭先講呢個啊出邊學呢個，咁我覺得將佢哋擺埋落一齊當係即都係由可能係都係政府底下嘅可以申請個分定嗰個資金去資助，咁有啲係新嘅，有啲係舊嘅，只不過係即係俾大家知道或者俾全世界知道香港其實係好有心去做呢件事嘅話，咁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嘅咯。咁即係就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啦，就係話你做咗一量出嚟， okay. 你唔可以忽視佢咁樣咯，係啊。 Okay. 好，唔該曬徐家健，徐家健咧就係 Orientis 首席經濟師，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成立五十周年，廉政专员胡英明话：，经过多年打击贪污同埋教育宣传，集团式贪污已经好少。近年贪污行为变得更隐蔽同埋趋向个人化，出现以权谋私嘅手法。貪污資金亦都更迂迴，增加調查難度，但是廉署有能力應對。胡英明接受訪問的時候說，會留意一些新科技會不會被利用作犯案，例如人工智能、區塊鏈或者虛擬貨幣等。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成立香港國際廉政學院，為世界各地的反貪人員和本地公司型機構舉辦認可培訓。胡英明說，學院會在今個月21日正式成立，形容學院是廉署的新里程，將會集中一些很影響民生、牽涉大量資金或者公眾關注的項目，培訓有關機構的管理人員，協助他們建立內部的防貪機制。北韓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韓领导人金正恩昨日上午指导将会在海军服役的鱼鹰六型新型地对舰导弹验收试射。报道说，多枚导弹发射之后

金正恩指导新型地对南导弹验收试射，并视察重要军工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有講到有關於 Chubby Hearts 這個巨型紅心懸浮裝置。這個活動呢就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啦文化藝術城市基金的資助項目的，都是今年首項的城市。文化藝術城市基金呢就是在2023年成立的，希望做些什麼呢？吸引和支持國際和大型文化藝術活動是落戶香港，資助由私營或者是非政府機構在香港舉辦一些大型的文化藝術城市，打造香港成为文化艺术之都。刚才讲到了这个直径12米的红心就在中环皇后像广场那里展出11日的。有没有留意到整个情况呢？会不会都吸引你去到去打卡或者特登去望一望呢？ 18723D 呢 ,18723D 呢对于旅客的吸引力又怎样呢？除了说这个大的红心之外，还有一些迷你版都会在不同的地标那里有机会会出现的，或会每日公布的。18723D 呢讲下你的看法。另外再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活现香港创办人陈志远。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你好，你好陈志远。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 Chubby Hearts Hong Kong 启动了，昨天就你觉得对于旅客的吸引力你自己又怎么看呢？怎么评价呢？ 我都有这些城市的亮点，尤其是令到个城市有些不同的吸引力呢，一定是好的。那城市啦，那个心啦，那即都会啲人好喜欢打卡，那也都是一个在一个城市是值得欢迎的。但我想有個大方向是話我哋而家成日話要搞城市啦，其實好多唔同嘅城市佢就算冇標榜自己做城市之都啦，但其實佢都係搞城市嘅，即係佢咧不斷搞城市。咁所以嗰、那個基本上城市同城市之間嘅競爭喺吸引城市嚟嗰度，其實都已經變咗一個好基本嘅盤噶啦。咁但係反而就係我哋去用個城市吸引人嚟嘅時候，我諗有幾兩個層次思考嘅諗嘅，因為第一就話其實好多好少嘅遊客淨係因為一件城市而去某個地方嘅，即係除非嗰件城市係好獨一無二，即係例如係邊個嘅世界級嘅歌手去表演，咁你係佢嘅鐵粉，咁你會站站都去嘅。如果唔係，其實佢可以選擇喺第二個城市嘅一個站可以去。一啲嘅體育城市都係啦，同埋一啲嘅藝術依類嘅藝術嘅嘢，其實好少啊，淨係因為呢件事而嚟嘅。咁佢可能會因為嚟，咁但係其實佢通常都會加一啲嘅配套嘅。咁所以就係我哋諗大城市嚟香港嘅時候，我諗要諗兩方面，第一就係會唔會喺呢件城市嘅時候，我周邊其實都會有一啲嘅體驗嘅。即舉一個例子嚟，今次呢、這個。Chubby Hearts 呢件事，咁佢其中一個特點就係、是每一日會快閃，有個唔知道你喺邊嘅，我朝早我今日個生活去到邊嘅，其實會唔會因為呢啲嘅快閃嘅都幾好玩嘅，我哋可以諗一啲快閃嘅體驗咧？例如我朝早你喺嗰度，可以我就即刻快閃去大家去追星啦咁樣，呢啲嘅體驗其實我哋應該要再諗埋去嘗試豐富嗰件城市嘅內容。咁另外亦都可以諗一啲嘅周邊產品啦，即係咁我呢度要諗。第二就話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係整體去睇我哋個城市夠唔夠吸引。因為如果一個我有件城市吸引到嚟啦，咁但係其實發覺喺成個城市吸引力啊、文化氛圍啊、或者整個即係旅客舒適程度都係。覺得第二個城市好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嚟一嚟嘅時候，佢都會喺下次選擇旅行嘅時候都會去其他城市嘅。咁所以我哋最終都係睇究竟我哋整個城市，例如我哋個文化氛圍啦，我哋嘅深度遊做成點啦，我哋一啲城市嘅保育啊，一啲嘅文化嘅層面嗰方面，其實我哋做得好唔好？其實我哋呢方面都一定要兼顧啦。 所以因應你剛才講的條件，如果是要推一個所謂城市的發展或者城市的經濟要吸引旅客的話，有些什麼的策略要是留意的 呢？我想都是兩方面。第一就是那件城市我帶了它來的時候，其實我都很需要一個幾跨部門的配套，即是例如我來到的時候，其實我都會同時要看那個時間這個時刻其他香港有冇一啲嘅有趣嘅事發生？其實我可以整合嚟個旅客嚟到嘅時候，你除咗睇個心之外，喺呢個禮拜啊，原來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十八區唔同嘅地方都有呢啲嘅。咁其實亦都係配合我哋而家講緊，例如十八區每區都要日日分分啊嘛。即其實呢啲嘢，呢個周圍都喺度嘅。但我哋有冇辦法比較有系統同埋好比較 coordinate 啦？我哋話去話俾旅客喺嗰個時刻嚟到香港嘅時候，佢可以準握。好準確掌握呢啲資訊啦，咁第一啦，第二就我諗都要同個旅遊業界去 有個比較強啲嘅聯繫。例如有件事嚟嘅時候，真係要旅遊業界係一個機遇嚟㗎嘛，應該，因為即係因為應該吸引到一批新嘅遊客嚟。咁我點樣去用香港嘅體驗去再令到呢班遊客話，喂，唔係喎，除咗呢件盛事之外，香港仲有好多其他好嘢，不如我哋下次再嚟啦。咁而呢方面係需要同業界有一個嘅配合嘅，而我覺得呢方面係要加強的。 今次就好似未睇到呢樣嘢，係嘛？ 我唔敢講啦，因為即係佢都做咗好多嘅做咗努力。咁其實例如佢頭先講嗰啲快線嘅，我哋都覺得幾好玩嘅， okay， 所以我哋都諗緊啊，係咪都不如試下啦？咁同埋其實以往喺一啲比較每一年都嚟嘅城市，即係例如啲阿巴蘇啊、阿蚊啊，即係嗰啲，其實佢同個旅遊業界嗰個配合好好嘅，即係例如旅發局啊、旅遊事務署嗰啲，其實佢配合好好。咁所以今次而家我哋要諗一個新嘅，我哋想香港做一個城市之都。咁所以其實就除咗攞件城市嘅時候，我諗喺呢一個比較宏觀啲、一個比較策略嘅一個發展啦，即係我諗都需要去諗一諗點樣可以用多啲社會資源啦、地區嘅資源啦，同埋業界嘅資源嘅。 嗯，呢一類嘅盛事或者大型活動咧，除咗對旅客之外，你覺得對於社區或者本地嘅市民嚟講，個作用係啲咩咧？對個城市嚟講係可能會多咗啲咩，或增添啲咩咧？ 嗱，例如今次咧，如果我哋用Shopee 咁，佢兩個部分啦，一個就係喺中環有個心就會擺一段時間，咁但係另外有一啲細啲嘅心，佢就會游走各去嘅。咁例如你幻想下你住喺個地方，平時咁都係生活日常，突然間有個心嘅時候，咁你都覺得開心嘅嘛，係咪先？咁同埋如果嗰件事只要唔會話突然間有蜂擁有班，即係人去製造一啲可能好多人啊、好逼啊，即係嗰啲咁嘅不便嘅時候，咁其實你個社區突然間因為依件嘅盛事有一個亮點，而令到你嘅生活有所不同或者係幾開心嘅時候，咁其實呢個都係我哋講緊我哋點樣用一個嘅城市去帶動一個地區啦，即係令到地區都有份參與。咁另外就一個好實際嘅一個，即係就如果你真係多人去嘅時候，例如附近商鋪啦，咁佢一定會歡迎啦。咁同埋我諗最終就係話嗰件城市點樣可以令到全部人唔係淨係去打卡咁簡單，即係而係有個概念，而大家都好似參與其中，而覺得佢係一部分，而亦都透過呢件事可以同一啲外來嘅人有個交往、接觸，甚至分享自己嘅故事。其實呢一個方向，係我哋應該係有個咁嘅vision 啦，或者我哋有個咁嘅一個咁嘅願景啦，即係依城市應該帶到去依一個層次啦。 以今次嘅Chubby House 或者過往而家擺咗落去表入邊啦，嗰啲嘅城市嚟講，做唔做到你講嗰樣嘢咧？有參與、有交流、有分享嘅咁。 我諗要我啲未做咧，所以我哋好難講話佢做唔做到啦。咁但係嚟今次我諗佢有一個落去社區嘅，咁我就咁睇啲報章、睇啲報道，其實都覺得個效果幾好啦。咁而我諗其他一啲嘅城市其實都可以去諗，從呢個方向去諗佢可以令到一真係一件城市，除咗吸引人嚟之外，同時咧帶動緊成個唔同嘅社區都有一份嘅參與同埋著約咯。 頭先都講到打卡呢一樣嘢，咁近呢段時間啦，多咗啲旅客翻嚟咧，疫情之後咁啊話佢哋嘅旅遊模式咧都有啲改變嘅，想先問一下你個觀察係咪都同意係咁啦？佢哋嘅所謂改變係咪多咗一啲可能去一啲所謂叫地道嘅點做多啲打卡咁，係咪又係咁咧？如果要即係見到佢哋呢一個嘅旅遊模式嘅時候，今次 Chubby House 呢一類活動係咪都係變咗就係吸引到呢一類型嘅旅客咧？又會？ 嗱，我諗兩方面嘅，即係第一呢班比較捐窿捐啊、深度遊嘅人，其實喺疫情前都有嘅，不過只不過好似我哋嘅焦點就喺一啲可能係啲壓死團啊、購物團啦，即係嗰方面。咁而呢一班我哋以往都算係香港旅遊業嘅一個底柱啦，即係一個嘅基礎就突然間冇咗，咁所以就大家聚焦啊，其實而家啲旅客都中意周圍捐窿捐啊、打卡嗰啲，因為以我所 認識龍觀察，其實我哋疫情前都開始做呢類深度遊咧。其實喺市面上面或者嚟誒是內地嚟嘅遊客，其實有唔少已經係咁嘅模式嘅。咁不過只不過我哋以前冇話特別去留意，但係而家就全部嘅焦點都放喺佢哋嗰度啦。咁第二就話嚟到唔再話著重購物啦，唔再話著重食買買啦，所謂咁嗰個趨勢就幾係明顯嘅。咁但係依一個趨勢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嘅遊客，其實全世界嘅遊客喺過去十年啦，我哋講緊一個 millennial 或者比較年輕嘅遊客開始不斷自由行周圍走嘅時候，其實個睇好多嘅旅遊研究啦，即係旅遊消費嘅研究，其實已經轉型咗去依度啦。雖然唔係純粹獨特香港嘅情況，只不過就話我哋可以我哋迎接依一個旅遊品味嘅轉變。嘅嗰個嘅應變同埋嗰個策略好似慢咗啲啫，咁所以其實而家個方向佢哋好多係鍾意反客啦，咁所以我哋諗好多嘅嘢都係不如喺依度整個打卡點，嗰度又整個公仔咁樣去打卡，咁個方向冇話錯嘅，係啦，咁但係個問題都係如果純粹係靠打卡嘅時候，依一種吸引遊客嘅吸引力其實唔長久嘅，因為打卡點人哋都可以整。一啲吸引嘅公仔啊，或者一啲嘅mascot 啦，係啦，其實人哋都有，係啦。咁所以最終都係除咗呢個打卡點之外，我哋點樣同時間去聯繫住你個城市本身已經有嘅一啲文化內涵、社區體驗、一啲文化藝術體驗，同埋我哋已經有嘅一啲好生活嘅有趣嘅地方，而我哋願意同遊客分享。依一方面，我哋都係要用要落功夫嘅， 但因應呢一種嘅即係旅遊嘅模式有啲唔同啦，咁其實搞本地遊方面有冇啲乜嘢嘅因應呢一種嘅口味或者喜好唔同咗，有啲轉變咧，或者其實而家香港搞本地遊困唔困難咧？因為有時啲人都話其實我都自己識去啦，我點解要仲要跟團去你本地遊咁樣帶我去咧？咁旅客又會唔會都有類似嘅諗法咧？因為譬如香港人有時去外地都會揀嗰啲當地嘅本地團嘅，但係外地人嚟到香港又盛唔盛行揀本地團嘅咧？咁其實係點嘅呢個情況？ 嗱，我諗搞依類本地深度遊一向都困難㗎啦。咁其實個困難唔係話啲人唔join嘅，即係我哋一向以嚟個需求唔細嘅，但係你個城市唔係好 facility 嚟做依樣嘢，因為例如我哋啲建築好容易拆啦，一啲鋪好容易執啦，一啲文化傳統好難去留喺度啦。咁變咗我哋要變咗其實係本身個底子比起其他城市可能比較弱啲，咁但係就算係咁，其實我哋相信啦，即係每個城市，如果你夠挖掘得夠深嘅時候，你一定可以揾到一啲好細緻、深刻同獨一無二嘅體驗俾遊客。咁而另外一個方向就話，其實我哋好少話特別分本地嘅人同埋外國遊客嘅，因為如果你睇旅客嘅品味，其實越本地嘅嘢，外國嘅遊客就越中意嘅。咁而家啲小紅書啊，或者好多啲旅遊攻略係捐窿捐罅，其實都係揾嗰啲好本地好 local 嘅嘢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冇話特別去分話，我做本地人我就唔做遊客啦。即係我哋唔會咁樣分，反而就話我要比較深刻咁樣認識我個城市嘅一啲一啲所謂文化嘅資源同埋體驗喺邊度，不斷去發掘，同埋要同個當地嘅人啦，即係無論可能鄉村嘅人啊、城市嘅人都要有一個比較好嘅合作關係，會覺得其實我帶遊客嚟唔係影響佢嘅生活，而佢願意可以攞依啲好嘅嘢出嚟，而我喺針對唔同嘅市場，我就會有一個唔同嘅市場策略。咁其實依個就係而家做本地遊啦，所謂應該有嘅一個方針啦。 頭先都講到，譬如嗰、那個旅客嗰個某啲嘅取向，可能都係有啲唔同啦。同過往係想消費多啲嘅，而家可能就想所謂深度一啲啊，了解多啲地道嘢咁。所以你哋做團嗰度有冇本地團有冇啲乜嘢嘅唔同度咧？呢個第一點。另外就係頭先講到話即係城市啊，或者而家講到話十八區日夜都繽紛啊，有啲唔同嘅打卡點活動，有冇因為扣連呢一啲活動，你哋會做一啲嘅本地團或者即係用呢一啲嘅賣點啦，去吸引一啲嘅遊客咧？ 我諗兩方面，個體驗方面咧，第一要而家要好着重講到個本地嘅 嘅古仔，即係唔係好巷咁樣，即係一啲嘅景色格調嘅，真係可以進入到啲人去理解啊。其實香港人點生活嘅咧，日常係點嘅咧？你哋諗緊啲咩嘅咧？你有啲咩個有啲得意嘅睇傳統啊？一啲嘅想法咧，咁所以我哋好着重個 commentary 啦，即係一個個講解同埋個故事。第二就係個體驗要好獨特嘅，包括你嘅購物體驗。即係所以如果你純粹去一啲金鋪啊、藥房嗰啲，其實你唔會吸引到遊客噶啦，反而係可能去一個尋常嘅百姓家嗰度去交流，可能去一個鄉村上面去睇佢當地嘅一啲嘅客家嘅美食同埋一啲嘅農產品。咁反而呢啲咧，呢啲就係佢平時佢就咁睇本旅遊書或者佢睇啲攻略，其實佢都好難去揾。咁而其實我哋香港係有嘅，即係而我哋只不過係我哋要比較係好啲，我呢去組織呢件事。咁而去到你第二個問題啦，一啲嘅地方嘅亮點，其實我哋會好緊貼嘅，因為我哋覺得如果咁啱嗰個遊客喺嗰度，而我知道嗰個城市有一個咁嘅新嘅亮點，咁當然我哋會覺得帶一啲遊客去睇嘅時候係會好嘅。例如今次 Shop 一刻啦，今次去兩個禮拜嘅 campaign 啦，咁我哋都真係會睇住，例如佢每一日其實會喺邊嘅時候，如果我哋咁啱真係有行程，或者我哋會帶一啲嘅團去附近嘅時候，咁我哋當然會嗰啲善用一個咁好嘅亮點嘅順便去帶遊客，等佢嗰個體驗更加豐富啦。 OK， 好，唔该晒陈志远，同你倾到呢度。陈志远系汇燕香港创办人啦，都讲到一啲嘅本地团或者本地游啦，因应啊，譬如搞城市啊或者地区有唔同嘅亮点，可能佢哋都会有一啲嘅调节或者介绍多啲俾一啲参与嘅旅客。关乎到头先就讲到呢一个巨型红心圆浮装置 Chubby Hustle， 你自己点睇？有冇落去望过咧？直情系1872311，除咗话大型嗰个心喺中环之外咧，有啲细版嘅紅心咧，都會喺唔同嘅景點咧，有機會係會出現，話每日都會公布嘅。1872311，休息一陣。 唔少聽障人士好關心社會時事，不過又有幾多時事節目關心聽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開播嘅時事摘錄已經配有手語翻譯，透過節目，觀眾可以掌握一星期內發生過嘅本地時事新聞以及國際焦點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昼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垃圾徵費話押後到8月1日先實施，不過呢一個嘅政策咧，嗰個影響面咧，同埋大家嘅關注程度咧，都係高嘅咁。教育局局長蔡麗蓮咧，之前都話，環保署正係安排咧，將相關嘅資訊咧，包括宣傳嘅刊物啦、海報啦、橫額啦、電子宣傳單張等等咧，全港嘅中小學校咧入邊咧係標示，同埋咧係經電郵咧係向全港嘅中小學生咧、教職員啦、家長團體咧係發放嘅。話為咗鼓勵咧學生喺學校拎咗一啲有關於垃圾收費嘅一啲資訊之後咧，同屋企人咧係分享啊，達到小手拉大手嘅效果咧，環保署咧會向全港大約35名嘅小學生咧，係每人派一個嘅15公升嘅指定垃圾袋咧，翻到去屋企嘅，等垃圾徵費嘅一啲資訊咧更加有效咁推廣去到每一個家庭。學校方面都會即係喺垃圾徵費嘅措施之下咧，都有唔同嘅影響嘅咁。學界又請一位嘉賓，我哋又同佢傾下，佢哋學校方面準備成點啦？會唔會有啲乜嘢因應呢個政策都會有唔同嘅考慮咧？咁教联会副主席亦都是幼稚园校长林翠玲，早晨。 早晨， 萧生。你好，林校长。在幼稚园的层面，现在就说垃圾徵費延至到8月1日才实施。学界方面现在有什么样的准备或者考虑当中？ 其實學界咧都會趁住呢個年假啦，咁同埋嚟緊復活節假啦，甚至係暑假嘅初期啦，即係7月嘅時候啊，咁都會準備一啲嘅人力啦，去即係將呢一啲嘅大型嘅垃圾咧，係盡量係即係遷走咁樣樣，就唔使去到8月1日之後，可能真係要徵收呢一個嘅即係附加費啊、垃圾嘅徵收費啊咁樣樣，咁啊加重學校嗰個開支啊咁樣，咁所以喺個年假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抌咗好多嘅，即系一啲嘅比较大型啲嘅垃圾啊，咁样样咯。 嗯，即真系特登，因为垃圾徵費个时间差唔多到啦，早啲，即系可能本身未必系今年去处理嘅呢啲大型垃圾，都系谂住早啲去处理，系咪咁？ 系啊，冇错吓。譬如有啲系即系可用又可唔用嘅，咁样佢又唔系烂得好紧要嘅，都仲可以用得嘅咁样。咁但系我哋都会 都是遲早都要等啦，早少少等啦咁樣樣咯。 例如啲咩啊？去到啲家私啊、台凳咁樣啊，定點？ 會喺家私啊、台凳凳啊咁樣咯。 其實而家對於垃圾徵費嗰個成個指引啊，個運作係點啊？學校清唔清楚，或者學校嘅持份者啦，包括一啲職員、校工等等，佢哋清唔清楚嘅？有冇一啲解説俾佢哋嘅？ 其實解説咧就我哋都係喺網上面啦嚇，都係透過環保署一啲嘅資訊啦咁樣。咁喺初期大家都會真係喺即係都有啲嘅擔憂嘅嚇。咁好多嘢都唔知啊。咁甚至乎有啲校長喺啲即係線上嘅會議都有啲係提出咧，就係、是、喂我一張台啊$11咁樣，咁會唔會係我將啲台凳凳我搭埋去成為一件大型嘅家私咧咁？即係喺早期嘅時候，咁當然係唔得啦。咁而家就大家都清楚嗰個運作係點樣樣咯，咁樣咁而家就會好啲啊。咁但係業界都會係質疑日後咧嗰個嘅即係負擔咧係點樣樣啊？咁樣會唔會好重啊？咁咁都係大家喺度咧就住嗰個嘅即係每一日用嘅有一啲嘅垃圾嘅棄置嘅垃圾嘅量啦。咁同埋要用嘅袋啦，咁去計算呢一個嘅即係支出啦，咁樣樣啦，咁。 逐樣講先，頭先你講話嗰啲解説解答係咪都完全清楚曬㗎啦？即係冇話喺學校嘅層面有啲乜嘢都想搞清楚嘅咁。呢個第一樣啦，第二就係頭先講話開支負擔度有冇計過，其實係多幾多咧？ 我先講咧，即係大家嗰個層面度咧，咁但係清晰嘅，啲校長都會清晰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好清晰咧？又譬如有啲細節到咧，會點樣去計算嗰、那個即係頭先我所講嘅一啲嘅一啲嘅大型嘅垃圾如果譬如我又要揾夾車夾啊咁樣，有啲邊一類嘅係可以係回收嘅，或者係有啲係唔得嘅咁樣。咁呢啲未係好清晰，不過呢個好細節，我相信咧日後咧環保署同埋教育局咧都會係有一啲嘅即係更深入啲嘅指引啦。咁我哋其實業界都好希望咧，教育局加環保署咧可以有一啲嘅會議啦嚇。咁雖然而家我哋知道線上係有好多會議嚇，咁但係都希望即係就住一個即係特別係俾教育界嘅嚇，咁有教育界嘅官員啦，咁有環保署嘅官員啦，咁喺呢個會上面咧係同我哋大家去即係探討一啲真係係牽涉到即係教育界層面嘅一啲嘅棄置嘅垃圾呢一啲嘅情況係點去解決咧咁。咁我哋都希望能夠有一啲好直接。一啲嘅跨部門嘅會議可以同我哋傾啦，咁 嚇。錢嗰度啦，另外開支嗰度話多咗， 係啦，開支嗰度會多咗嘅。咁譬如你話好似嗰啲有學校話我要換台換凳咁樣樣，咁佢涉及嗰個嘅譬如我30套台。台凳咁即係即一台一凳啦，咁有30套啦，咁假設啊30套咧班咁，咁如果我要換嘅時候咧，咁一班就有係大概如果一班係咯660啦嚇，咁即一班計嚇，咁如果我有24班嘅，咁可能即係學校會係牽涉到係20000多嘅一個嘅開支啦，咁呢個亦都係會係加重咗，忽然間會加重咗學校嗰個嘅支出咯。 呢個例子係換曬啲台凳嗰個支出係咪咁嘅意思啊？ 冇錯嚇，咁但係咧，你諗下30套嘅台凳咧，唔係話亦都唔係。24班咁全部換曬噶嘛，咁就算你換曬嚟講，咁一次過嚟講咧，咁你都唔會話年年都換嗰啲台凳噶嘛嚇，咁可能係即係你起碼都要嗰啲台凳都會用到5年啦咁，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喺小學上面咧或者中學方面咧，嗰、 okay. 個就嗰、那個影響咧就不太大嘅。 OK 好，林先生，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因為時間差唔多。 好啊、 除咗話換台凳，仲有啲平日啊，可能嗰個垃圾徵費之後個開銷多咗，轉頭翻嚟傾。 2024年2月15日，年初一至年初四，约75万人次旅客访港，65万属内地旅客。巨型漂浮红心皇后像广场展出，并快闪各区。何诗蓓首夺长池世锦赛200米自由泳金牌。金正恩指导新型地对南导弹验收试射，并视察重要军工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呢个巨型红心嘅悬浮装置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21，点睇 10日啊，10日以上啊，呢一個嘅紅心會喺中環咧會出現，亦都會有啲迷你版嘅紅心會喺一啲旅遊點嗰度咧會有機會係快閃形式嘅出門啊，1872311。另外頭先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垃圾徵費咧，對於一啲學校嘅影響會係點咧？實施咗之後，繼續同林卓玲傾下。林卓玲咧就係教聯會副主席，亦都係幼稚園校長。林卓玲啊，頭先咧就講到話一啲台凳如果要抌啦，咁啊固然之後額外開支啦，其實平日你哋都可能要處理垃圾嘅時候用咗指定袋，都可能開支大咗嘅喎。兩條數係點計啊？而家 係其實平日咧，我哋用嗰啲大型嘅垃圾袋咧，佢而家起碼我哋要用咧最大嗰只$11一個嗰啲。咁嗱，我哋初步計啦，即係以幼轉計啦。咁幼轉咧，我哋起碼用三個嘅，因為有啲學校咧，甚至可能會更多添。佢有全日班啊，佢要食飯噶嘛啲飯盒。咁冇理由啲飯盒食完之後，咁啊叫小朋友帶翻屋企啊嘛，係嘛？咁同埋有啲育嬰嘅即係幼兒園咧，咁啲小朋友啲尿片啊咁樣嘅，咁佢都會要抌噶嘛，係嘛？咁嗱，而家你如果即係要回收，即係冇你冇理由要。小朋友咧帶翻條尿片翻屋企俾爹哋媽咪抌嘅咁，咁樣又喺學校要做一個嘅垃圾嘅即係收集。咁呢啲嘅垃圾袋咧，我哋起碼都要三個嘅，三個或以上。咁你大嘅$11一個，你當一年係翻學係翻全年190日計啦。咁你咪條數就2000多一個，就三個就6200多元啦嚇，即係。一年裏面咁學校一年會無即係或以上或6000多元或以上，咁一年裏面咧就可能係無端端要增加咗呢一個嘅開支，咁對幼轉嚟講咧，我就覺得係一個嘅壓力喺度嘅，咁因為你中小學嗰度咧，佢有個營辦嘅開支津貼啊嘛，咁但係即係我都聽到啊，局方都有意思係話想將中小學嗰、那個營辦開支個整體津貼係擴大，但係幼轉冇噶嘛，冇嘅，咁所以呢個係我哋一個嘅，即係冇呢一個營辦開支津貼咧，就一個嘅額外嘅清潔費用咧，我哋要負擔咯，咁樣樣。 Okay. 一年6000多元，算唔算真係壓力好大咧？需唔需要甚至去到話喺學費嗰度有一啲調整咧？咁另外頭先講到你話都要可能要食午飯嘅，咁有嗰啲飯盒喺度噶嘛，咁要抌，咁就要學校去處理埋啦，冇理由個學生拎翻屋企咁。其實係咪冇可能係回收或者係用一啲唔係即棄嘅物料咧？ 這個我們都考慮諗緊嘅，即係幼轉方面，但你又回即係叫即係承辦商去回收翻嚟咧，翻嚟回收翻咧，這個都有困難嘅，因為放低咗啲飯盒之後咧，咁佢第二日再攞啲新鮮嘅嚟噶嘛，咁佢唔會再翻轉頭收你嗰啲嘅飯盒啊、啲膠盒啊咁樣樣嚇，咁。其他物料我哋而家都喺度諗緊嘅，咁但係其他物料都好啦，咁但係你都要抌噶嘛。你都會抌，咁所以佢造成一個嘅垃圾嗰個膠袋咧，又要好多用到呢一啲嘅大型嘅袋咯，咁樣。咁你話6000多元係咪一個即係好大壓力咧？咁我諗可能喺中小學方面就唔係一個好大嘅壓力，但係對幼轉嚟講咧，係自負盈虧啊嘛。你無端端以前我唔需要有呢一啲嘅錢嘅開支，但係而家咧我就要忽然間係要有幾千元嘅開支，咁。對一啲嘅幼轉嚟講咧，佢哋真係係百上加斤嘅。咁唔知道即係有啲我唔知道 EDB 可唔可以，究竟可唔可以考慮下喺幼轉方面咧？好似以前我記得咧，喺疫情嘅時間咧，有個叫做防疫嘅特別津貼嘅。咁佢係有66個小朋友以上嘅咧，就有$10,000嘅咁。咁第67個開始計咧，就有22,500元咁樣嘅。咁為期兩年。咁譬如局方可唔可以考慮喺呢一啲？嘅清潔嘅津貼方面咧，係津貼俾幼稚園咧，咁都關顧下佢哋啊，咁樣樣啊。 會頭先個另一個問題就係會唔會呢一筆錢即係大到要去到喺學費度有調整啦？咁另外頭先講食嘢嗰度，即係雖然啲譬如啲盒嗰度你話研究緊啦，其他物料啊，甚至可唔可以回收啊？咁廚餘嗰度又係咪可以做多啲嘅分類或者回收去減低嗰、那個垃圾嘅徵費嗰個負擔咧？ 廚餘方面咧，我相信係中學方面有做嘅嚇，中學同埋小學方面啊，咁樣會有做呢啲嘅。咁呢個都可能係幫助有幫助啦。咁但喺幼轉裏邊咧，我哋冇呢一啲嘅呢一類咁樣嘅一啲嘅垃圾嘅回收噶嘛，因為廚餘嘅回收我哋冇噶嘛咁啊。 冇嘅意思係即係你哋唔可以自己收集，跟住之後去，因為譬如而家有啲屋村有啲廚餘機，可唔可以咁樣擺落嗰度嘅？得唔得？ 我哋都好少嘅，即係咁啊。當然，如果屋村有廚餘機，我哋就會拎去嗰度抌啦嚇。咁但係 我哋嗰、那個廚餘係少嘅。 Okay, 反而咧係垃圾一啲嘅，就譬如好似飯盒啊、膠盒啊呢啲啊咁樣啊，都係如果係育嬰院嘅，啲係紙尿片啊咁樣呢一類啊咁。 OK， 學校仲有冇其他安排咧？其實因應嗰個垃圾徵費，除咗話啲開支可能多咗，會唔會我見有啲大啲，譬如中小學嗰啲咧，就甚至話班房都未必有擺垃圾桶啦，反而係成層先有個中央嘅垃圾桶，希望有多啲學生做多啲嘅垃圾分類，減少一啲一般垃圾嘅棄置咁。幼稚園咧有冇類似呢一類嘅安排或者其他嘅特別安排咧？ 幼稚園咧，我哋都有個回收桶，即係紅藍啡啊黃啊咁樣呢一啲回收，但係呢啲咧，佢哋小朋友係教到佢喺個意識上面去分類啊嘛。他們自己不會去分類這些東西的嘛，也都在幼稚園的階段他們不會說有這些的實體一些的即係呢一啲嘅投放落去嗰啲箱裏邊嘅咁樣，咁當然啦，咁有時候我哋都會俾佢模擬嘅，咁啊俾啲紙啊，俾啲罐啊俾佢哋玩啊咁樣，咁但係實體裏邊咧係就冇嘅咁。咁當然啦，小學同埋中學咧有呢一啲嘅回收，我又覺得係好嘅嚇。 所以 可以幫助到即係整體嗰個嘅即係即係呢一方面嗰個嘅即係嗰個即係。垃圾方面嗰、那個收費嘅開支啊，咁樣 O、okay, K， 即係整體頭先你都好關注個開支啦，暫時都未見到話教局有特別因應幼稚園面對垃圾徵費有一啲嘅額外嘅金錢上面嘅支援啦，暫時好似冇啦咁。點樣去應付呢一筆錢咧？所以學校 點樣去應付？都係自己自負盈虧，都係自己嗰個運，即係學校嗰個嘅營運裏邊係攞出嚟咯，咁樣啦。喺其他嗰度係即係減少啊，即係慳翻啲啊，咁樣咁騰翻啲錢出嚟啊，咁樣。 不如幼稚園就暫時冇額外嘅即係 因為我哋每日加學費俾，我哋冇學費會加俾小朋友噶嘛，因為全日班我哋有都全日班同埋半日嘅我哋都係唔需要收學費啦。咁全日嘅我哋係收嗰個全日班嘅學費啦，咁嗰個係好少。钱嘅啫嘛，咁我哋都唔会打算系将呢一啲嘅钱系加喺家长嘅身上啊，咁样。 使唔使其实多啲人手去处理呢啲垃圾嘅？ 会多啲人手嘅，即系姐姐啊、清洁人员啊，咁都要多啲多少少去做。以前咧咪冚唪唥掉晒落去，而家你要分开搭好晒去啦。可能你掉晒啲饭盒落去咧，你摆好佢咧，一个搭一个，一个搭一个咧，咁佢会系用嘅胶袋量唔会咁大啦。可能你以前用即可能四个咁样，你减到三个咁样吓，咁样减少翻少少嘅开支啦。咁 OK， 除咗幼稚园都想搞清楚，先话中小学咧都有嗰、那个一笔过嘅叫做咩营办开支整笔津贴，或者扩大的营办开支整笔津贴去。其实呢个系特别因应呢个垃圾徵費而有，定系本身已经有嘅？ 系本身有嘅， 即系唔系额外再俾多嚿钱，就算中小学都系嘛？ 系中小学就唔系额外嘅，本身系。有嘅呢一個營辦開支津貼啊嘛， okay, 所以整體嚟講，你都覺得應該因應垃圾徵費，無論幼稚園、中學、小學都應該有多筆錢去應付。係 有個清潔津貼俾佢哋嘅嚇，咁樣咁特別係幼稚園啦嚇，我哋咩都冇嘅嚇，政府好得意嘅嚇，即係假設如果係俾100蚊津貼俾幼稚100蚊嘅津貼俾中學、小學咁咁。幼稚園總是少一點，可能只有40元或30元，這樣所以是特別少一點，變成形成到一個就是在那個營運上面，現在再加上那個收生方面有些困難，所以來說他們那個營運是有個負擔和個挑戰在這裡，有壓力在這裡。 明白，同林翠玲你談到這裡先，多謝你。林翠玲是教聯會副主席，也是幼稚園校長。休息一陣， 90分鐘走遍世界。杂志《经济学人》的数据显示，全球人口每日饮用超过20亿杯咖啡。不过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正威胁咖啡豆的生产，所以有不同机构正运用新式技术去生产咖啡，例如利用细胞培植技术在实验室内培植咖啡粉。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新年期间可能一啲商场、屋苑或者自己屋企咧，都会摆下年桔嘅咁。但系新年过后，究竟盆桔又继唔继续摆喺度咧？咁未必个个会系咁嘅咁。有环保团体咧就系举办一个叫年桔转赠计划嘅，究竟系点样运作嘅咧？咁，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环保协进会总干事邱荣光，早晨。 系，大家好，新年好。 早晨，邱荣光，呢一个嘅年桔转赠配对计划其实系点运作嘅咧？详细系点噶？ 系啊，嗱，呢个就系我哋12年前咧就开始做噶啦。 咁當時咧就係叫啲人咧，就如果啲連姐你係想送走嘅，咁可以拎另外嚟鳳苑蝴蝶嗰個區啦。咁、我哋會再種翻喺嗰個保育區裏邊，因為啲連姐咧就係、啱我哋啲蝴蝶食用嘅，佢嘅花有花蜜啦。咁、另外咧，個蝴蝶嘅幼蟲咧都會中意食佢哋嘅葉嘅咁。咁、但係做下嘅時候咧，發覺喂好、多人拎啲連吉嚟喎，個門口好似吉林咁搞到。 多成點樣㗎？去到而家係 都種到滿，即係我哋能夠種嘅數量都種曬㗎啦。咁、 okay. 所以我哋跟住咧就做一個配對計劃啦。咁既然譬如話有啲嘅屋苑想送出譬如50棵連吉嘅，咁我哋又揾咗啲香港嘅農場啊、農夫咁啊，佢哋需唔需要啲連吉啊？咁譬如話有一個願意接收50棵，咁佢就直接將一啲連吉咧送到佢哋嗰度，咁就唔使話就咁轉接拎嚟我哋度拎過去，咁啊慳翻啲碳排放啦。咁佢哋攞咗啲連吉咧就好有用嘅，可以喺個農場度種啦，可以圍邊咁樣去種當一啲嘅圍欄啦。咁另外過咗一年到之後咧，咁佢打出嚟嘅連吉咧就可以揾嚟食用啦。咁喺度都借機會提醒大家啦，你街買到嘅連吉咧，因為一啲嘅觀賞性嘅植物就唔係食用嘅植物啦，咁、所以佢哋係有好多嘅殺蟲水噴咗喺上面嘅。咁、我哋曾經喺幾年前同呢個教育大學一齊化驗咧，發覺嗰個殘餘農藥嗰個超標係成30倍咁多，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摘咗嚟要行咁吉啦。咁你反而咧有自己繼續栽種佢，咁你第二年收成嘅吉仔咧就可以安全咁去食用啦，咁樣。 O、okay, K， 即係所以如果啲商户係真係想參與呢個計劃嘅，可以點做咧？點樣先至叫合資格咧？同埋你哋可以做到轉贈嗰個量係幾多啊？因為你哋可能都未必揾到咁多農場去做配對噶嘛，係咪噶？ 啊，我哋盡力去做啦。咁啊，因為每年都有少少唔同嘅，譬如有啲新嘅農場啦，或者農場擴展咗，都能夠有能力去收多啲啦。咁所以咧就只要上我哋嘅網頁啦，咁會揾到啲嘅表格，咁啊填上嚟啦。咁一方面就係啲屋苑就填佢送出嘅連吉數量啊聯絡，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啲農場嘅主人咧亦都會填一啲表格。咁我哋就做一個配對，即係好似相睇咁啊，咁啱睇咧就等佢兩個就直接去運送啦。咁但係其實最好嘅方法咧都係如果自己種嘅，即係買啲連吉咧，自己繼續栽種佢。拆咗啲鐵線佢修剪下換咗啲泥佢呢繼續種佢呢即係對佢好好地咁佢就會繼續有連吉打出嚟呢咁你就可以安心食用。咁更加呢你屋企可能會有蝴蝶喺度出世㗎喎咁你變咗一個蝴蝶嘅育嬰室就可以喺度觀察個蝴蝶點樣破蛹而出得一個好開心嘅事情嚟嘅。 你講喺屋企呀自己收 喺屋企都有機會㗎係呀我曾經屋企見到隻蝴蝶咁我好奇怪呢個嘢邊度飛入嚟咧？我閂咗窗嘅咁，咁原來咧喺個葉下邊咧就有個蛹係空咗嘅啦，即係佢裏面走出嚟咯。咁因為好多嘅鳳蝶科嘅蝴蝶咧，都係中意喺啲吉仔樹上面產卵，跟住佢嘅毛毛蟲咧就會食翻嗰棵吉仔樹嘅葉嘅，跟住咧佢就喺度結一個蛹，咁喺適當嘅時間咧佢就會破蛹而出成為一隻好靚嘅蝴蝶噶啦。 OK， 所以你哋鳳苑收咗呢啲吉之後，其實點樣清洗嗰啲殺蟲水嗰啲啊？因為如果唔係俾蝴蝶食咗又会唔会即系话产卵又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嘅？ 但你讲得好啱啊！譬如有啲人买咗啲菜翻嚟，有啲菜虫咧，咁有啲人觉得有菜虫啊，有得佢喺度先啦，咁发觉佢冇几耐咧就走咗啦，咁就因为啲菜咧有啲人喷咗农药，咁所以你见到有啲叫有机菜咧就好多比较多啲窿啊，咁因为嗰啲即系啲菜虫喺度会整死咗啦，咁我哋会清洗佢啦，咁然后咧会修剪咗佢，将佢面嗰阵一路咁修剪啦，咁然后等佢继续栽种落去咧，咁佢自己就自然咁样清。清洗咗啲農藥走噶啦，咁大致上個做法都係咁嘅啫。 嗱、okay, okay. ，講翻你哋呢個配對計劃啊，除咗話收咗一啲譬如屋苑或者公司唔要嗰啲連吉，係配對俾啲農場，即係仲會俾邊啲對象噶？除咗農場之外， 哦，仲有學校嘅啦，有啲學校咧，佢哋想做呢個蝴蝶花園，咁我哋做緊一個工作就係、是。喺香港除咗啲人可以嚟鳳苑睇蝴蝶之外咧，咁我哋喺唔同嘅地方都做栽種一啲蝴蝶花園，譬如領展佢都做咗8個咁多，咁有學校啦，甚至乎話有啲唔同嘅地點商業機構都有做蝴蝶花園，我哋幫佢，中電都有做啦咁，咁變咗啲蝴蝶咧，慢慢可以形成香港變成一個蝴蝶城市，呢個係我哋嘅願景係咁做。咁學校嚟講，我哋咁多年嚟咧，其實都做咗50-60間學校都做咗蝴蝶花園，咁所以有啲嘅學校都適合嘅，咁可能啲家長發覺，佢哋啲連吉買咗可以喺學校種得到，咁如果學校又願意嘅， 等啲學生去照顧佢嘅，咁啊可以直情係一個生即係生物課咁樣，等啲學生同啲家長一齊嚟到學習啊，咁都係一個好事咯。 即係生物觀察咁樣可以做到。 係啊，好精彩啊！咁喺度都順便一提啦，最近都好多人打電話嚟或者 email 嚟問咧，佢哎呀街上面見到好多蝴蝶好慘啊，死咗喺路上邊啊，多得好緊要，唔知你有冇發覺呢樣嘢？ 黃色黑色嗰啲啊嘛。 是啊，黃色黑色的咁其實呢個蝴蝶呢不嬲都有嘅，咁只有今年呢就比較係爆發得緊要一啲，就咁目測呢都我覺得多咗一倍又多，咁呢個可能同我哋天氣變化有關，因為啱嘅一月好似係最暖嘅一月啦，有史以嚟，咁正正係咁嘅原因呢，嗰啲蝴蝶個衍生量係多咗嘅，咁譬如以前都有死咗兩隻，可能你唔係好覺眼，但今年多咗好多呢，大家就好覺得咦係咪有啲咩事發生呢，今日可以同大家講就唔使太擔心嘅，依、這個就好似花開花落，越圓越缺，咁都係一個自然嘅現象嚟嘅。咁、 okay. 但係個訊息就係大家要做多啲環保嘢啦，用少啲電啦，咁樣嚇去保護我哋環境咯。 OK， 嗱，最後一分鐘，我想講翻年吉嗰度，其實因為八月就實施呢個垃圾徵費啦，預期今年收嘅年吉會唔會特別多咧？即係啲人想可能即係轉陣開去就唔好留喺屋企啦，驚之後抌咧就可能要錢啊等等咁，預期嘅情況會點啊？ 我哋同啲屋苑都做咗個調查㗎，咁發覺呢佢哋都真係都搞得緊張嘅，咁差唔多有 70% 都諗下，如果出年係垃圾徵費嚟嘅話呢，佢哋都可能會減少賣年吉嘅數量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呢就即係都即係啲屋苑呢都諗緊呢，譬如話30%+都係要重用啊，睇下點樣去處理啊，但係有都有30%+都未知道點樣去搞嘅，咁但係就但係就刺激到佢哋多咗回收年吉嘅意欲，87%就會尋求回收，咁呢個都係一個 side effect 啦，都令到啲人緊張啲啦。 好，唔該曬邱榮光，多謝你同大家傾到呢度。邱榮光係環保協進會總幹事，講到回收年吉啦，八月一號就呢個垃圾徵費啦，會唔會都多咗人做咧？184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文化艺术盛事基金资助嘅 Chubby Hearts Hong Kong 巨型漂浮红心，琴日起至元宵节喺中环皇后像广场花园展出。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委员伍婉婷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活动可以吸引旅客访港，亦都为社会带嚟正能量同埋开心喜庆嘅感觉。被问到要获得文化艺术盛事基金赞助的条件，伍婉婷说考虑条件必须要是大型活动，可以吸引到旅客，覆盖面要够大，主办者本身要有策展能力，还要考虑申请项目可以为香港带来的意义。他又认为今次活动包括中外交流，令到文化乐区和各区连结，市民亦都可以共同参与。廉政公署成立50周年，廉政专员胡英明说，经过多年打击贪污和教育宣传，集团式贪污已经好少，近年贪污行为变得更隐蔽和趋向个人化，出现以权谋私的手法，贪污资金亦都更迂回，增加调查难度，但是廉署有能力应对。胡英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会留意一些新科技会不会被利用作犯案，例如人工智能、区块链或者虚拟货币等。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为世界各地的反贪人员和本地公司型机构举办认可培训。胡英明说，学院会在今个月21号正式成立，形容学院是廉署的新里程，将会集中一些很影响民生、牵涉大量资金或者公众关注的项目，培训有关机构的管理人员，协助他们建立内部的防贪机制。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一个人死亡，伤者增至22人，包括8个小童，部分伤者有生命危险，扣留3个人调查。事发在堪萨斯城联合车站附近，当时正是举行堪萨斯城酋长队在美式足球超级碗赛事夺得冠军的庆祝巡游，枪击发生在巡游尾声，民众慌忙走避。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点三十七分啊！根据入境处的数字，年三十至年初四超过70万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嘅，而同期就超过165万人次的香港居民咧北上或者外游，人数咧就系即系内地旅客的一倍几啦。如果咁样比较的话，另外今次咧个口岸都有一啲嘅特别的通关安排啦，包括就系话喺年三十至年初四期间啦，深圳湾口岸咧都系24小时通关嘅，罗湖口岸就有两日啦，年三十啦，同埋年初二会延长呢一个嘅运作，去到之后嗰日嘅凌晨两点钟嘅咁。今次呢个特别安排点睇咧？1872311，又想问一下有关于一啲跨境巴士业界，同我哋讲下。港粤直通巴士协会秘书长张建平，早晨。 早晨啦，主持。 早晨，张建平，讲下今次呢、特别嘅交通安排啦。通宵巴士嚟讲都可以，跨境巴士嚟讲都可以通宵运作咯。譬如喺某啲口岸咁，那个生意点啊？ 系啊，今次真系第一次吓、第一次咁啊做啊，但系生意咧就肯定冇咁大家预期咁好啦，一般般啦。咁啊主要连三十嗰晚咧，我自己都亲自去咗站头嘅。我先介绍下跨境巴士咧，今次咧有几个地方啊提供服务嘅、一个港岛嘅湾仔咧，收等球场嗰度嘅。另外一個油麻地啦，咁啊第三個就係大家好熟嘅砵蘭街啦。咁啊呢三個地點咧都有通宵巴士去深圳灣服務嘅。咁啊就有年三十開始運作啦。咁啊嗰晚我自己都12點到都過咗喺嗰度睇睇。個客源肯定年三十晚，可能大家都喺屋企食緊團面飯啦，夜晚真係少。嗰晚就好靜靜嘅，係啊係啊。 靜到點樣？你哋本身班次即每一班坐滿幾多咧？ 本身班次嗰日嘅我就自己經營個班次啦，砵蘭街嗰度啦。嗰日上到去應該得幾丁下啫。落嚟就有懷疑咧，即係北上就年三十嗰晚。我哋自己經營一條線就上去唔多咯，唔多應該10名過到咧。翻落嚟又有少少咧，都係少咧，好少。今晚我都了解過大家行家嘅，都初年三十應該同初一嗰兩晚都係偏靜嘅。咁南下我哋如果計一計嗰幾間公司南下落嚟香港應該都唔超100個下度啦。 首先頭先你話十幾個，講緊每班車十幾個。 嗰個十幾個我講緊係咁多班。 咁多班加埋先十幾個，即係咁多班加埋先至十幾個客係咪？張建平的電話我們再看看可不可以聯絡返。張建平就是港粵直通巴士協會秘書長，剛才都講到因為在新年期間有一個特別的安排的，在那個服務時間那裡在口岸。深圳灣口岸年三十至年初四都是實施24小時通關的，都想了解就是在現在農曆新年即是這幾天就過了，這個特別安排都是完結了，究竟相關的情況是怎樣呢，班次是怎樣，客量又是怎樣呢，繼續跟張建平在電話旁邊，早晨。 不好意思， 我就想了解翻頭先講十幾個，想搞清楚究竟係 十幾個，我講緊咧，真係我自己經營嗰條線嘅，嗰晚全晚都係10名過客到啫嘛，年三十個晚。 咁少好多喎，比起預期係嘛？ 少咁啊，以前係未開過通宵嘅。通宵咧最主要咧，我哋都係集中喺黃江嘅，即係羅馬洲口岸嘅嗰、那個24小時黃江口岸通宵嘅。咁啊，深圳灣都係一個嘗試啦。咁啊，年三十晚嗰晚真係的確真係強差人意啦。咁啊，整體咧有啲客翻嚟咧，就應該係講緊咧嗰日放咗煙花，但係煙花嗰日就8:30散場啦，9點到10點、10點、9點嗰到11點之間咧係 OK 嘅。都有好多下就真係有一個鐘頭都會開到10分鐘就開一班啦。去深圳灣口岸都有嘅，但係呢個就應該就唔係佢叫深宵啦，就唔係叫通宵啦，就咁咯。 即係11點過後，年初二嗰晚都個情況點？ 11點半後又靜啦，夜晚其實通宵時間都係比較靜嘅，相對即係洗樣個客洗樣關口嘅都比較少下啲，係啊係啊。 除咗年初二，其實另外嗰啲日子咧，嗰個班次有幾密㗎？ 我哋嘅班次咧，呢三個地方班次咧，基本維持到有啲就半個鐘至45分鐘一班嘅，有啲公司係半個鐘，有啲係去到45分鐘，起碼你去呢幾個地方都會有車嘅，係啦。咁啊，係放咗煙花嗰日， 就九點嗰時候比較特別，那個班次就比較開心開密咗。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今次深圳灣口岸啦，年三十至年初四24小時通關啦，你哋事前有啲咩準備功夫？即係譬如舉個例可能係司機嘅安排啊，票務上面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嘅調動啦，咁或者成本上面，因為呢一調動又係付出咗幾多咧？咁可唔可以講講啊？呢個？ 哦，好啊，好啊，好啊！事關呢個政府都好難，即係嗰陣時又吸收咗12月31號經驗啦，咁啊之前都有同我哋打聲招呼啦，可能會開通宵啦。咁啊，我哋都我見到我哋業界幾間比較大型公司都係積極配合嘅。咁啊，我哋都係抽翻啲即係以前咧，其實咧特別年三十，我哋以前有啲車五六點到收工啊，七點到收工啊。咁啊，我哋盡量就俾早上司機休息咯。咁啊，夜晚抽啲日間司機過嚟開工啦，即係男士嗰幾晚頂下先啦。咁啊，你仲要除咗司機，仲要服務員噶嘛？一個站頭你最少都要兩個啦。咁啊，你關口都要兩個服務員啊。即係你開一條線，你起碼要去到我哋服務員嘅都要四五個前線員工啊。係啊，嗰個你話過年流流開呢啲嘢，肯定成本重啦，要俾多啲鼓勵出嚟啊嘛。呢個一定係成本重啦。不過就話證明我哋業界都有能力去開，但係主要個客路咧，真係渣少少，係啊。 整體嚟講，你有冇覺得譬如喺羅湖口岸年三十同埋年初二，其實佢哋都有延長到個服務時間噶嘛？有冇對於你哋嘅客量係有影響 的？咁啊，絕對嗰陣時佢咁嘅安排就我哋都講咗，喂，你火車通咗。那個客首選咧一定係火車先啦，係咪？咁啊，我哋巴士咧就不過我哋有便利性啫，但係好多客就特別內地啲客咧，可能地鐵啊都係方便少少嘅，所以相對一定嘅，係啊。所以開嘅時候我哋都係擔心啊，喂，有冇客㗎？即係會有咁嘅擔心嘅，但係都係叫深宵，都係一個叫嘗試啦。你唔去做就唔知有冇。即係大家有冇呢個空間發展個通宵服務啦？即係講啦。 頭先好強調咧，即係今次都係一個第一次啦，一個嘗試啊，一個試驗性質啦。咁睇完翻轉頭回顧翻，你覺得其實呢幾日有冇需要係一個通宵喺譬如深圳灣口岸有一個通宵嘅通關嘅運作，有冇需要咁咧？ 嗱，我自己個人去睇啦。嗱，你話長遠嚟講咧，係有需要嘅，都有需求嘅。但係咧，並不是通宵，即係唔需要做到24小時，應該係要巴士服務比火車咧，應該成本嗰方面咧都係慳啲嘅，有個靈活性又比較高。其實做到深宵服務，譬如講做到兩點到啦，你火車就收12點，我哋延長多兩點到服務，其實係足夠啦。咁啊，你真係半夜可能都有人需求嘅。但是那些可以坐的士嘛，是啊，都有其他交通工具在走的，是啊， 所以你覺得可以延長服務時間未必做到通宵啦，但是在什麼日子做呢？過往都有些討論，是不是可能逢紅日或者每個星期六日都要做呢？還是某些特別的日子即是比較多內地的遊客，舉個例黃金周，還是節日都做，譬如之前有議員說是不是中秋啊、端午啊都做，你自己覺得應該是怎樣？所謂恆常化或者日後是做到怎樣？ 我自己覺得是啊，你初期可以嘗試一下，先係試一下個叫做深宵服務啦，喺嗰啲假期節日咧，我諗咁啊出現咗之後咧，係都係好事嘅。其實好多人咧就起碼咧佢時間唔使講頭講命。之前香港人想去順便食下飯咧，佢都唔需要講頭講命，佢都覺得我有車翻嚟，我11點0鐘都有車坐。咁啊，其實已經係足夠啦。主要係即假期，如果你平日可能要一段時間啦，要過一段時間。俾客都要適應下啦，係啦係啦，咁啊，我哋都要去再觀察下啦，睇下假期個人數人流係咪上得嚟啦。 即係你意思係個假期意思係個個禮拜六日都要定係咩？ 個個禮拜六日噶都要諗下啫。我意思嘅假期係大假期嘅，係啦，大假期做個叫做深宵服務就得噶啦，係啦係啦係啦。 但你覺得延長就算深宵啦，未必去到通宵啦，係咪都係繼續係做翻而家呢個模式？深圳灣口岸定係其他口岸都有條件做咧？ 其他口岸咧，如果同我哋陸路口岸嚟講咧，我覺得深圳灣口岸一個又唔影響民居啦，同埋咧真係深圳灣口岸嗰、那個行車佢嗰個道路啊大，同埋容納個車多，佢開埋嗰度 包括有啲私家車想夜晚通宵行咧，佢都有空間俾佢走嘅，即係佢空間比較大好多。其他包括蓮塘嗰啲咧，都係影響到民居啫嘛。係啊，皇崗嗰度咧，而家都係一個臨時嗰個口岸嘅。咁啊，其實咧，佢個所嗰個容量咧，都會有一定嘅限制喺度嘅。所以新中灣口岸都係一個好理想嘅，係啊。 嗯 ，OK， 好啊，唔該曬張建平，同你傾到呢度。 好 ，OK， 好唔該，拜拜。張建平咧就係港粵直通巴士協會秘書長，1872311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海林，製作周偉業。 皇上吃什麼？是一本插圖精美，用輕鬆的態度去了解清朝宮中飲食的日常。 書入面揭露了乾隆和慈禧都是資深的火鍋達人，慈禧最喜歡的是菊花火鍋。另外以乾隆54年的御膳记录为例，我们看到乾隆吃了超过200餐火锅，春天有炖酸菜热锅和六根折鸭子热锅，夏天有野意热锅和山药鸭羹热锅，秋天有燕窝葱椒鸭子热锅，冬天的热锅更加多不胜数。 根据哈密瓜蜜荔枝底堡的记载，在京城中的荔枝树，乾隆要逐粒计过才可以分配给大家，连皇太后都只是分到两粒，所以苏东坡的日啖荔枝三百火简直就是奢华极致。之前在一部宫廷的电视剧《延禧攻略》中，主角魏璎珞说自己喜欢吃张御厨做的酥造肉，历史上原来真的有一位张东官，他本来就是苏州织造官抱福的厨役，其后由乾隆下江南时带回宫。 赐菜就是皇帝用膳之后将自己吃过的膳食送给妃嫔和大臣，是荣宠和恩遇的表现之一。而不同的菜肴和食品表达的是皇帝对于某个人的偏宠和厌恶，而且还可以查案。我们可以从皇宫的赏膳底簿上面看到，乾隆在闰二月十八日那日晚膳开始，不再赐菜给第二任皇后娜拉氏，从而推论出皇后冒犯皇帝的时间大约就是吃完早饭之后到午饭之前。 皇上吃什么是由知名作家、美食杂志《福图》的主编李书及团队30多人翻阅无数的资料编制而成，书末更加附上溥杰妻子爱新觉罗号记录下来的30多道皇家菜谱，方便大家试试手艺。正如书的副题点出来，历史是可以吃出来。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皇上吃什么》，作者李书，由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过一段时间都有一些香港人选择移民，不过在移民的时候有时都未必说是所有的家人，包括一些年长的爸爸妈妈甚至祖父祖母是一起是移民的，变成他们这些长者就会留在香港。对于这批长者来讲，可能原本身边的家人都移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都有不同的适应的。有机构就做了一些相关的支援计划，其中基督教服务处就推出一个支援援留港长者服务计划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社会工作员岑永恩姑娘，早晨。 系早晨。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个计划系个目的系咩啦？同埋实际嘅服务系点样支援呢？ 好啊。咁我哋呢个支援留港长者服务计划咧，就叫做社区好帮手。咁目的咧就系、是、想关怀留港长者嘅心理需要啦，做出一啲及早嘅介入，协助咧佢哋联系翻社区嘅。咁我哋呢个计划主要嘅服务范围咧就系、是、深水埗同埋观塘区。我哋就提供咗一啲定期嘅主题聚会啦、情绪互助小组同埋一啲咧节日庆祝活动，亦都有一啲嘅手机班俾佢哋咧学习下点样使用一啲智能电话，同子女咧喺海外都会有个联。但是如果有些个别情绪有需要啊，或者不方便到中心的长者呢，我们都有提供一些义工配对上门关怀的服务给他们的。我们都大约半年的时间做这个的服务啦，其实我们登记的留港长者呢都超过130位的了。 有没有主动去找一些这一类的长者，还是都是长者自己求助你才可以参加这个计划的？ 哦，其實咧，我哋都歡迎總之有仔女移咗民啦，或者即將咧喺短期內會移民咧，咁佢都可以聯絡到我哋嘅。咁有一部分啦，會係我哋機構本身嘅服務使用者啦，亦都好多謝咧，即係喺觀塘區、深水埗區其他嘅友好即係長者服務團體咧，其實都有轉介到一啲嘅個案俾我哋，讓到我哋可以接觸到呢一班嘅留港長者嘅。 嗯，所以你哋只係接一啲譬如深水埗區或者觀塘區嘅街坊或呢啲相關嘅留港長者嘅求助，會唔會其他區嗰啲都會收埋嘅？ 我哋其他區嘅話咧，咁都要睇下嗰個嘅服務嘅需要啦。因為我哋義工咧都好好嘅，即係除咗呢兩個區咧，咁有時真係可能跨區遠少少喺鄰近咧，咁都可以提供到嗰啲嘅服務嘅。咁但係通常嘅話，我哋都會係即係有啲嘅電話嘅求助嘅時間，我哋都會喺電話度會釐清翻啦，同埋都會協助咧睇下佢哋屋企附近其實係有啲咩嘅長者中心啊，或者有啲咩服務計劃可以幫助到佢咧。咁我哋都會做一啲轉介上面嘅資訊提供啦，同埋都有義工嘅電話慰問嘅，尤其是喺大時大節嗰陣。 所以你哋呢個計劃都好特定，係一啲留港長者，即係屋企人喺度嘅，不過就係移咗民咁，就唔係話一啲一般嘅獨居長者就可以參與。就有啲唔同，系咪？ 系啦，咁就系同独居长者唔同嘅，就系真系有仔女移民先至会参加啦。咁就我哋喺我哋嘅即系统计数字入边啦，咁佢哋主要都系独居同埋双老嘅，但系就真系个要求系真系要有仔女移民啦。 有冇话喺呢一批即系叫留港长者啦，喺嗰个心理上面啊，或者个支援上面，通常系需要啲咩嘅咧？喺啲实际上面嘅心理上面多啲，因为头先你讲咗好几类，有啲就系、是上下班啊，啲可能庆祝嘅日子啊，或者有啲系联系啊，心理。上面可能大家都有啲可能会倾下，同个社区多啲联系啦。简单啲嚟讲就 系、 是、其实佢哋嘅心理嗰个嘅面对嘅情况系点，而你哋做一啲相关嘅支援又点样配合嘅咧？ 因為咧，我哋喺我哋接觸嘅層面上邊啦，登記嘅時候都有啲問卷去睇下佢哋嘅情緒啊、自我評分嘅。咁我哋就普遍發現到啦，有部分嘅留港長者咧係覺得身邊咧係零個親戚或者零個朋友可以傾到心事啦。咁我哋就估計，即係某程度上都顯示出佢哋有啲強烈嘅孤獨感嘅，係啦。咁所以咧，你都講得好啱，即係未必係完全係可能實質上照顧上或者財政上邊嘅需要，反而咧我哋真係好想。想关心佢哋心情啊，即系留港生活上面嘅适应啊，同埋好想处理一下佢哋嘅孤独感咯。咁所以我哋嘅计划入边啦，有啲情绪小组啦，一啲社交网络，让佢哋学习一啲嘅新技能啦，同啲同路人倾下偈去分享咧。其实佢哋从中得到启发咧，咁可能谂嘅嘢嘅方向唔同咗，咁就会自己多啲踏出个社区啊，同埋嗰个孤独感都会相对地减低咯。 其实嗰个不适应嘅情况通常系点咧？就系冇人倾偈。定系点咧？同埋有冇遇过啲个案都因为身边嘅屋企人唔喺香港啦，已经移咗民啦，对佢哋有一啲比较严重嘅影响，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 我哋都有去统计翻嘅，咁啊都会有啲，因为通常都会系过分担心咧仔女喺嗰边适唔适应，即系我哋当初都可能会会谂到佢哋系咪好担心自己嘅未来照顾咧？原来其实佢哋好担心啲仔女多啲咯，咁就变咗啲資訊可能對於外國嘅資訊唔係好識嘅時間啦，就會有啲過分擔憂，而導致到咧佢哋會有失眠嘅狀況嘅。咁尤其是可能有時大時大節，即係一個人翻到屋企，即係對住四面牆嘅時間，都有可能係會有啲孤獨感出現，就會喊啊，即係通常都會係失眠同埋哭泣嘅情況咯。咁如果你話例子，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到啱啱個計劃開始嘅時間啦，咁我哋都有一位叫阿包嘅長者啦，即係我上去去家訪嘅時間咧。因為仔女都移曬民啦，咁就都會好喊住咁同我去傾訴啦，覺得好孤單啦，又覺得身體差咗，唔知未來點算。咁我哋就安排咗義工會定期上門關心啦，又安排咗啲情緒小組俾佢上堂嘅。咁咧即係我仲記得咧，當時八月嘅時間，我哋第一次做嗰啲聚會啦，因為啱啱個計劃開始，咁請咗幾位咧都係留港長者，同埋都係呢一年嗰啲仔女移咗民。咁佢哋一嚟到咧就好坦誠咁樣分享，仲一齊喊，因為其實喺佢哋自己個人嘅圈子入邊咧，係好少有一啲一樣經歷嘅人啦。咁所以佢哋仲一齊喊完之後，仲彼此咁樣安慰啦。最後阿包咧，仲同幾位留港長者做咗好朋友啊。之後仲約埋一齊去玩，仲大家互相陪大家去復診啊。咁所以我哋就好開心見到呢一個佢哋識到朋友之餘，仲可以互相去關心。身體健康又好咗啦。 係啦，情緒好咗，仲話而家可能真係太多朋友忙得滯咧，都請我唔使再成日記掛佢咁樣咯。 嗯，即係同路人嘅互相嘅支持啦。 係啊， 不如都講下其實即係你哋吸取咗咁多嘅經驗，或者睇到咁多呢啲嘅即係長者嘅情況啦，都可唔可以有啲建議俾一啲可能計劃緊移民嘅仔女，或者已經係移咗民嘅仔女啦，應該要點樣做咧？嗱，如果係計劃移民嘅仔女，佢哋有啲咩準備係令到個留港長者係可能適應得好啲咧？有啲咩提醒咧？ 是因为我哋移民前呢那个准备真係好重要㗎。咁我哋听返啲回响就係、是、其实啲父母係好想即係会有多啲嘅足够嘅时间俾佢哋做一啲心理准备啦。即係其实都係建议即係有移民嗰个嘅諗法呢其实已经要同父母去商量㗎啦、 嗯。 因为就父母即係想有被尊重啦，同埋佢哋适应同埋接受改变所需要嘅时间呢其实比我哋长好多㗎。係啦。咁所以就之前啦都建议可以评估一下到底父母嘅健康啦、情绪同埋佢社交圈子呢是不是有足够的支持，同埋都帮佢咧，尽量喺离港之前可以协助到父母，可以联系到啊，有在港嘅亲友啦，即系住嘅附近嘅组织团体啊、长者中心，即系俾啲父母有多啲嘅安全感，即系俾佢知道咧，日后有咩事啊，可以揾边一个咁样。 Okay. 另一方面啦，如果已经移咗民啦，嗰啲仔女仲可以点样咧？听到咁嘅情况，或者而家听到嘅长者，佢哋有啲乜嘢，你哋可以提醒佢哋，如果面对紧屋企人系要移民，而自己要留喺香港嘅情况。 即系你意思系移民？ 对于一啲移咗民嘅仔女，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同埋对于一啲自己可能面对屋企人要移民嘅长者，半分钟到啫。 如果你话移咗民嘅子女咧，咁其实都而家科技好先进啦，其实都可以有啲香港嘅 apps 咧，其实都可以定期了解到父母嘅复诊期嘅，又或者咧都系可以帮到父母咧继续可以用到网上购物送货啊，呢一啲都可以俾父母感受到你嘅关爱咯，同埋都定期即系亦系同父母约实一啲嘅时间，咁几时会联络佢啊？咁都可以鼓励翻咧父母打电话俾自己嘅。 OK， 科技希望可以即系缩短到啦，即系就算。地理上嗰個嘅距離啦，希望可以令到佢哋同啲仔女可以保持嗰個聯繫啦。同阿岑姑娘傾到呢個先，岑永恩姑娘咧就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社會工作員。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拜拜。